大会堂的门外张灯结彩，楼顶新换了一排国旗，在寒风中猎猎作响。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，消息传开，国人这才忽然想起，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，原来还有这样一件大事。第三届全国人大是何时召开的？人们在脑海深处搜寻，许久，